天哪，东高公西方边，他将我隐藏在为何今日他不言他

不但儿坐牢不怕把牢底再坐穿，山河破碎儿的心难碎，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，革命的道路在肩前前不后继走向前，孩儿虽死无遗憾，只是那笔账路未还，儿的心不安，恨不得跟兄弟陈小汉乘风直上飞舞到本山，要是那几万的同胞脱不难， 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Thank you. 谢谢朋友们。下面呢，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《打龙袍》当中的《西皮流水》版。缠身要我亲，老王爷一见怒起身，两位娘我推迟了那五本以外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投奔，两位娘我打着在那寒冬冷院，我那么去见君一起不臣而起身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奔冷冬天，多亏了恩人来救您，常是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老爷望我想娇儿，就想得微凉，一沉一沉天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放粮小包拯，掀起了乱他乱的臣，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喷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去凤烟，一步一步一切微凉进了皇城，不但不准中两盆，犯法包拯一场躺了身，若不是老臣令他我占了那假海皮凉，今天只能我也自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不明，顿时看难过自己困难，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杜鹃山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，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途径满腹苦水，一腔怨愁， you 黄秋，那紫光子西畔留下不少一把火炮， 善选段。 Yeah.